读文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第三节，第三节咧 ，Joey 想开一个叫做 open topic 嘅，俾大家讨论啦。因为始终都系喺呢件事嘅事件上面冇一个统一嘅讲法啦。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啦。咁就呢个系乜嘢话题嚟嘅咧？究竟 Joey 好关心大妈？ 我真的想了很多日，究竟我怎样可以合理化这件事，因为我是很赞同这个做法的，就是讲紧 咧，合理化。 我想 你都开宗明义，钟仪可以话系。 唔系，我讲紧咧就是咧，这个第一城，即系沙田第一城的商场，咁就系据闻咧，之前咧，佢咧就有啲女。大陸的旅行團一車一車咁車佢哋入去買嘢，咁就導致到即係第一城嘅居民不滿咁樣啦，就經過呢個第一城委員會就向商場表達呢個強烈嘅不滿之後，跟住商場就跪低咗啦，就唔再繼續同呢啲咁嘅大陸旅行團有呢個 deal 咁樣樣去送呢啲大陸旅行團嚟買嘢咁樣啦。 咁佢點樣送法先？係咪送到即係？即是 樓下咁樣 逼到撲街先，係咪咁先？ 即係佢就係講緊話喺即係連續啲兩個星期日係有佢上午時分就發現呢個載呢啲中國旅客嚟購物啊，人數就逾百人之多，就令到佢哋好滋擾。咁其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話去過第一城咁樣啦。咁始終都係住宅區，即係你唔會去專登去嗰啲地方行街買嘢咁噶嘛。咁其實。我以我所認知的第一城咧，都算是 O K 清幽的地方嚟嘅。 清幽， 唔係因為佢其實佢有好多棟啦，即係幾十座咁樣樣嘅。咁但係即係佢個商場就唔係話好大咁樣樣。咁主要都係可能食肆啊，即係都唔係啲好大嘅鋪頭。咁當然佢係越嚟越多一啲叫做連鎖店咁樣啦。 有冇金鋪先？ 以我對上一次，我想都年幾之前去冇金鋪嘅，即係唔覺眼有金鋪嘅，即係都有金鋪啊！哦，咁但係但係即係你行入去，你都覺得算係一個正路嘅屋苑嘅商場啦，即係都係有個好即係大百佳啊、盛啊嗰啲去。即都是一些貨住户、貨居民的一些鋪頭啦。咁其實係 即係佢連鎖得嚟，你都仲叫做食到飯㗎啦。 係啦，即係所以如果你話車啲大陸人專登去嗰度買嘢嘅話，係我都有少少百思不得其解嘅。即係佢嘅作為一個屋苑商場，即係佢又未去到好似太古城嗰啲，太古城嗰啲係真係會有外面嘅人去嗰度行街㗎嘛，因為係真係一個。大型的商場 跨區啦，即係所謂的 係啦。咁但係第一城其實唔係一個咁嘅狀況嚟嘅咯，即係都係可能係食肆多，咁你唔會專登走去食嘢噶嘛咁樣。咁但係就係而家講緊話佢哋呢個咁嘅佢哋住户佢呢個委員會係可以迫使到呢個商場唔再揾呢啲咁嘅大陸人一車車咁車嚟購物， 但我睇個新聞，即係譬如嗰啲咩財經新聞嗰啲咧，就抄翻啦。你今年嘅六月份，即係年中嗰陣時啦，就話沙田第一城嗰啲商場有八間吉鋪，即 係 其實都幾水正河飛嘅。 因為其實真係你真係唔會走去嗰度 所以就所以嗰、那個嗰、那個商場咪諗搞嗰啲咁嘅咩自由行概念諗法咯，所謂概念啊，即係你知道其實你我哋即係光由光復嗰、那個期再之前。就嗰個所謂自由行係真係逼到好多地區啦，唔係全香港，但係好多地區都會叫做受到影響噶嘛，係咪先？屯門如是，元朗如是，你上水啊更加重中之重啦，嗰個區域係咪先？咁你甚至乎連將軍澳啊之類嗰啲都有咁嘅情況，即係嗰啲商場，即係你唔好講咩屯門嗰個 V City。 嗯， 佢都算系一个新商场、新楼盘啦。 摆到明，但系屯门嗰个 V City 系摆到明，佢开嗰啲铺都系摆到明系 serve 呢啲嘅。 佢系直头一开，佢系开铺开嗰个正式嗰个商场开门之前， 嗯、 直头系预咗嗰啲旅遊巴的位置， 是的， 預咗 巴士直接去 V City 啦。 係啊，亦都預咗嗰啲所謂自由行嘅購物優惠啊， 係 預咗噶，因為喺 V City 開幕之前咧。在個屯門市廣場呢已經開始做緊自由行生意啦嘛。又到好火紅火綠嘛。 所以佢 V City 開嘅時候係會有搶生意。 我嗰陣時都節目都講過即係你係做到係身受其害㗎，即係好多喺屯門買嘢嘅人，即係包括小弟啦。咁你就係、是、你佢哋因為佢哋喺嗰啲佢哋商場唔知整乜鬼優惠，係淨係自由行先有嘅。 係、哦、啊係啊。 因為要佢哋唔知咩大陸嗰啲passport 嗰啲旅遊證件啦，跟住先可以去叫做你嗰啲咩購物消費嘅，跟住又可以換翻啲乜嘢咁咧，係只有大陸人先有嘅優惠。 我哋其實我個我住嗰個即係上水啦，咁上水廣場都有呢啲咁嘅優惠嘅，即係甚至乎可能係即係佢我嗰度又係有嗰啲咁嘅接駁巴士，直接可以去到上水廣場啦，跟住又有嗰啲要用中國嘅銀聯卡消費， 啊、 有啲乜乜乜優惠，有得抽獎啊！ 咁亦都係因為咁嗰陣時就嘈過噶嘛，直頭係嘈過，即係本身已經好唔鋸，咁都周街拖劫周街撞啊！我想講其實而家都係咁噶，而家屯門都係咁，不過叫做少咁啲啫，只係即係冇之前高峰期嗰陣時咁犀利，但係其實你都好容易見到拖劫周圍走噶。咁、個狀況就係、是、當時就係、是、喂見到啲商場咁樣做法，跟住啲人就嘈佢，喂你點可能？你哋大陸人消費同樣都係消費啫嘛，如果講啊，都係唔公平啦，覺得係咪先？你 視香港 人，你同樣係消費，你冇理由，你又只有大陸人先有啲優惠，香港人冇啲咁嘅優惠，咁就曾經有過啲咁樣嘅出嚟嘅嘈啦。啊，跟住之後自由開始少咗啲啦，或者咁講啦，有一啲區域係明顯少咗多啲嘅 ，OK， 有啲區域嘅就真係只係少咁啲 ，OK， 咁整體上個數字咧，見到啲政府都出咗啲數字㗎，咁佢哋主要楞住就啊，而家自由行少咗好多啦，跟住話零售進入寒冬啦 ，OK， 咁呢個講法講咗好耐㗎啦 ，OK， 講咗好耐，咁實在係咪真係進入寒冬？當然啦，係有進入寒冬，因為好多本身鋪頭嘅租係超貴啊嘛，同埋賣啲嘢其實唔係貨香港人㗎嘛，咁你自由行一少咗，咁你梗係寒冬㗎，咁抵兩你死啦！我覺得好啦，啱喎，呢啲轉型期係應該要有嘅，認為好啦，咁你而家。新第一成又奇啊奇在，我覺得好奇嘅。 我都覺得好奇啊！ 點解到依時依刻仲要搞呢啲咁自由行嘅運巴士咧？咁樣送過嚟。 我唔知道第一成有咩賣咯，即係如果你要去沙田嘅話，都去新城市咯。去乜鬼嘢第一成？ 唔係你理解嗰個係你當係一個屋苑嘅商場裏面基本有嘅嘢啦。咁而家有藥房啦，講譬如假設藥房啦、莎莎啦、屈臣氏啦。一啲普通嘅餐廳啦， 或者類似價真賺嗰啲 嗰類咁嘅嘢啦，佢要做生意嘅話，未必係真係要做嗰啲大陸自由行生意嘅，但係或者嗰個係本身佢商場裏面佢自己嘅人圍內傾，喂，不如生意麻麻地，不如搞嗰啲咁嘅團啦。 係啊， 咁但係而家你譬如樓上嗰啲人開始嘈嘅話，會影響到嘅，會影響到係乜嘢咧？即係對於商場嗰啲嚟講，點即係要理解嘅點解佢會跪低咧？呢個咁嘅狀況，或者我認為根本嗰啲咁嘅旅行團啦，嗰啲旅行團啦嚟呢度消費嘅數額啦，佢哋賺喺呢從呢啲旅行團裡面賺到嘅錢根本就唔多啦。根本就唔多啦，呢、這個 多就唔會多噶啦。 其實點都唔會多嘅，你係去嗰啲咁嘅小商鋪，即係佢唔係。 我覺得睇嗰個唔係 名牌， 唔係小商鋪問題，亦都唔係名牌問題， 而係真係冇乜幫。邊有名牌鋪啫？ 係講緊呢啲團，我估啊，我估計啦，呢啲咁嘅 cheap 團咧， 擺明就係嗰啲咁樣類似類近零團費嗰啲，跟住屈你去一啲鋪頭，就嗰啲 cheap 嘢咧就賣到好 Q 貴，跟住就跟咁跟住就咪有人嘈咯。 但 係 你以我所認知係第一城係冇呢啲咁嘅所謂好 cheap 嘢賣到好貴。 你開咗團咪有人租咯？ 哦，咁係哦。 開咗團咪有得傾咯？ 哦，先至 你唔搞你喂你自己第一城咩料你自己知啊？年中你先話有八間吉鋪啊，係咪先？咁做生意嗰啲唔係唔知呢啲行情㗎嘛大佬。咁你要你话俾人听有呢啲咁嘅有啲咁嘅客源先得㗎嘛，好可能係咁。所以呢嗱由我基于我咁嘅估计，基于佢哋呢啲咁嘅都係 cheap 团，都係啲类近零团费嘅东西嘅团，跟住就去跟住呃啲唔識嘢嘅大陆人啦，或者呢啲咁嘅乡下人咁各样。咁去呢啲咁嘅铺头买一啲明明一个叫做唔係真係一个足金嘅金色，就话俾你听，哇！呢、這个金色啊，有大宇宙嘅力量啊，跟住话磁石好咩磁石健康嘢，跟住卖到老年咁贵，系嘛？卖到去可能就讲紧本身个本头都30蚊嘅啫，跟住卖到去3000蚊都仲敢死嘅。喂，呢啲好可能就系类似呢啲咁嘅铺头。喂，而呢啲系香港系有噶嘛？而之前系有新闻，直头系打死人咁滞噶嘛？可以喺入边，因为入边如果你喂你觉得有一啲。大陸人就覺得喂你冇嚟咁樣屈我咁樣，依、這個就正面啲嘅講法啦。有啲大陸人係反屈翻轉頭啊嘛，我係零團費啊，但我就係唔購物啊，吹啊咁樣啊嘛，係會有咁嘅狀況。跟住類似咁嘅咩嗰啲咩導遊阿珍啊之類嗰啲咩類似嗰啲咁嘅人物就會就去大家嘈噶啦嘛。喂，咁你依種嘈法就唔係一般嘅嘈喎，大佬，俾你。是有危險性的，我覺得，所以你說那些居民在這裡投訴是我覺得是有成其理由 的。 我覺得是厲害咯，但是其實但是另外網上面就有第二聲音啦，看回這些 post 很多人 share 了這樣啦，跟住之後就會有人喺度講話嚇，咁、但係第一城嗰、那個即係個商場還商場啦，咁住宅還住宅啦，咁點解啲居民可以控制？即係點解可以控制個商場做啲咩生意賣啲乜嘢？ 你 做咩人生意先咁、 你梗係控制唔到噶，咁所以咪投訴咯。佢都係投訴啫嘛，示威都未搞，未絕食係咪先？未佔領， 好多嘢 好多嘢都未做係咪先？咁有咩問題啊？我覺得咁你 即係而家嗰個狀況，其實嗰個商場即係接收到呢、這、一個。叫第一城委员会个投诉，其实佢都系衡量过嗰一个利益嘅啫，即系其实佢就考虑一样嘢，就系话即系经过两个礼拜嘅测试啦，咁接住啲大陆人落嚟，个生意究竟有冇好咗咧？吓、即系佢实际上得到嘅利益有冇多咗咧？然之后再计翻嗰啲大陆人所造成嘅坏嘅影响，即系包括佢哋嘈乱巴闭啊，周围屙屎屙尿啊，跟住滋扰到啲居民啊，滋扰到啲商铺啊等等，即系会唔会可能有啲即系可能我哋唔知嘅？咁就會唔會有啲商鋪反映話啲大陸人嘈住曬又唔幫襯呢、即係可能有啲咁嘅情況。 嘈住曬唔幫襯。 喂，有幾期啊？執去啊，即係合拍啊，啊，整個整個整個，我可不可以打開看一看？哦，哇哇，好厲害，哎哈，得幾塊錢啊？我還是不要了，太貴了。 你放得咁撚錢？ 有幾期啫？成日都係咁噶啦。 你拎依盒嘅，依盒 好嘢嚟 嘅。依盒好嘢嚟 嘅。呢個盒就好平嘅。 俾你頭先 仲可以送埋去你屋企門口添。 俾你頭先個演繹搞到好似 cheap 曬咁樣。 冇啊，隨手攞啲嘢。 依盒貓。圣诞卡好靓啊，大佬！ 翻翻度先。 如果订嘅话，仲有速递噶，系啊。嗱咁嗱，喂，即系你想象下，啲大陆人咁鬼多资料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可能亦都收到啲商户嘅意见啦。咁你计翻之下，相对之下个利益计一计算嘅时候，咁觉得喂，啲当区嘅居民比较重要喎，咁佢咪 cut 咗啲大陆团咯？其实就系咁啫嘛，相当之合理嘅。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唔认为嗰、那个即系商场会真系话非常之有良心啊。影響到啲居民，咁我就唔接啲大陸人啦。只不過係 即係 計算過個利益之後，發覺喺接大陸人都係唔抵，咁所以先至唔接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又唔存在話，即係佢真係非常之聽居民嘅意見嘅。 即係你認為係呢一樣嘢冇辦法喺其他地方照版主碗咁做翻出嚟嘅。 唔係，即係我自己反而就睇嗰個位置就唔係話佢究竟有冇跪低各樣，即係學淡仔話頭，你佢都係計條數嘅啫，或者你繼續喂屌，如果你班居民真係坐起上嚟佔領咁。好驚咁樣， 未必係佔領， 假設係咁樣，其實佔領唔使驚 嘅，一個原理啫嘛。你如果呢一個商場裏面嘅商户，佢實行呢一個咁嘅大陸車一車一車 車車落嚟買嘢計劃，佢係有錢賺嘅，佢點會即係點會向你啲居民去 屈服 屈服咧？唔會噶嘛。佢啲你假你咁樣諗啦，即係會去做呢啲咁樣嘅咁樣嘅計劃嘅，你當佢哋全部都係奸商嚟先啦。但係佢哋係奸商嚟，但係佢哋係商嚟噶嘛。佢哋去計算你，即係頭先探仔咁講，我咪計計條數咯。平時冇呢啲咁嘅團嘅時候，我淨係做多區內居民嘅生意。頭先有人提到啦，兩個商場去照顧52棟大廈嘅住客，我淨係做我區內呢個小社區裏邊嘅生意係咁多咁多嘅，我是但一間鋪。我計條數，我每個月賺緊100萬嘅。你搞咗呢個團之後，得個110幾萬、120萬咁樣。但係佢哋而家即係如果有住户去投訴嘅時候，佢要承受嘅風險係，當你惹怒即係激嬲咗呢啲住户嘅時候，佢哋會有懲罰性嘅行動啊嘛。唔係講緊佔領，純粹係講緊唔落你呢度買嘢啫，去新城市買嘢啫。佢哋就賴嘢㗎啦嘛，佢哋就會賴嘢㗎啦嘛。因為你呢啲咁嘅大陸權，佢帶嚟嘅利潤係咁少嘅話，即係個增長係咁少嘅話，佢一懲罰性去做一啲行動，唔買你罷買你，拉條 banner 喺樓下，唔係 banner 啦，貼張通告喺 lift 口樓下嗰度，懲罰佢哋，因為滋擾到我哋，所以唔買嘢，我哋一齊去新城市買，咁佢已經賴得嘢可以瞓喺度噶啦， 即係唔使講多啊，有20%人抵制你，你都撲街啦。 呢一個我覺得係唯一講得通嘅講法，點解嗰個商場係會 跪低， 叫做跪低啊？簡單啲嚟講就係跪低啦，純粹係一個商業考慮咯，唔好諗得咁開心。我哋成功爭取咗掃走啲大陸人啊！ 而我著眼嗰個地方，我就其實唔係特別好著眼。頭先個跪唔跪低問題，我反而就覺得第一城其實係即係依個咁嘅所謂依條橋咧，依條話揾啲大陸人出嚟啊，走去搞下我搞旺個商場啊，喂！即係好反映到就係嗰種懶惰咯，嗰種懶惰係即係喂你之前就係好多咁嘅商場好或者啲鋪頭好，就係話我因為自由行啊各樣咧就轉曬啲鋪頭，我哋身受其害啦，係咪先？你一條街就唔知點解有七間藥房嘅咁樣， 全部都藥房， 你係明噶嘛？即係嗱，依啲 都冇間， 依啲都我哋都好清楚個現狀，因為我全部都身受其害個情況。但係就係你變咗就係啲嗰搞商場嗰啲人或者管理商場嗰啲人就係嗰個懶惰就係咁，喂真係唔掂喎！年中先話即係已經有報道講啦，已經有8間吉鋪，咁即係啲租户好都全部都唔續租啦。咁亦都係你嗰個租你自己可能已經叫做減到一個位㗎啦，已經你如果再減個直頭係蝕㗎啦，咁你都唔減嗰個租啦。咁我假設係咁先啦，咁即係喂你咁多有吉鋪，亦都有意欲，喂你呢啲你一個商場。個狀況係咁噶啦嘛，當你開始有個吉鋪有一個數目喺度，其他嗰啲鋪頭就諗噶啦嘛，跟住就越嚟越吉噶啦嘛，變咗，喂你面對一個咁樣局面，年中你見到有8間吉鋪喺度，去到年尾咧你就諗到條橋出嚟，就去做一個自由行，一車車揾啲唔知乜嘢團落嚟， 好似 喂你依個咁嘅管理團隊，依個咁嘅所謂管理公司，或者依個咁嘅manage 依個都就第一城依個咁嘅公司商場嘅公司，你真係濕得啦大佬，你點解係懶到咁嘅？你搞一個商場，你點樣搞旺佢？你好多諗法嘅啫，而且你本身唔係冇客噶嘛，你成50幾棟大廈噶嘛，喂嗰啲街坊唔係人嚟嘅咩？佢哋唔可以住，我當然你可以話哦，亦都 check room 都有講啦，好可能好多已經租咗俾啲大陸嘅學生各樣啊，咁樣各樣，喂咁但係。雖如此啫，咁你都仲有其他人㗎，仲有普通家庭㗎，係咪先？喂，而且第一城啲租唔平㗎，我想講。 好撚柒貴啦！ 咁意思係話住得入去，其實唔係真係好窮㗎喎。 喂， 咩唔係真係好窮啊？係直頭好有錢。 係中產。 咁我又唔敢講話真係好有錢。 第一城係一個佢啲間隔個形狀係衰撚到撲街，係嚴重地唔實用嘅一個地方，但可以買到好撚柒貴嘅地方嚟㗎喎。 咁即係話租金貴，樓價貴，即係嗰個地方係咁啦。基本上普遍香港都係咁。 兩年升成可以升成200萬㗎。 係啦，而且第一城嗰個地方唔算平啦。我好咁樣講啦，好肯定比天水圍貴要貴啦。OK， 咁 你攞天水圍比啊？ 天水圍都唔平㗎，大佬啲租金你估平啊？你而家睇下啲租金啊，黐鳩線，我可以話。跟住好啦。意思係話，咁你入住得嘅，就算你夾租各樣嗰啲人，咁你總有一啲叫做有50幾棟有，你總有一啲一個比例嘅人，其實係有消費力量啦，有消費力噶啦。 係，我相信大部分都 咁。點解你唔係諗點樣 serve 嗰班人咧？點樣你唔係將你嗰個商場改建又好，或者去 傾嗰啲鋪頭翻嚟又好，係改建到係另外 serve 翻你依最主要係 serve 翻啲所謂啲依扎街坊。 我認為佢 而係去揾咗揾 啲已經係 serve 呢一扎街坊啊嘛，原本嗰啲鋪頭啊， 原本。 是啊，原 但是仲好明显就是做得不够好啦嘛。咁先会水性河飞嘛，先会要諗其他桥嘛，就諗埋啲咁嘅市桥嘛。先会咁样嘛。即係你自己个管理公司你要去考虑嘅你係应该点样氹啲商户啊，或者同啲商户有咩合作啊，或者俾啲优惠，或者你真係处理一下啲投诉啦，我想讲。喂呢啲咁嘅商场好明显好 Q 多，乜嘢投诉啫，类似譬如啲垃圾啊做得唔好啊，或者有啲位啲 size 做得唔好，肯定好多林林細細啲投诉啊。你任何比较唔係大，就算大型商场都会，但我想讲啲比较货小小型啲嘅商场，或者係主要货街坊嘅商场，其实好多甩漏，好多管理得唔好㗎嘛。好多应该做嘅嘢係冇做到，好多 detail 位其实係冇做到，或者做得好差㗎嘛。喂咁嗰啲嘢你搞好去，啲人落啲街坊落去嗰个商场落得爽啲爽皮啲，咁你咪有生意囉，你咪唔使諗呢啲桥囉。而点解你諗呢条桥，好明显你就懒囉，懒懒个閪囉。仲係諗住就算係而家自由行少咗，我哋都搲一扎返嚟去福建啊，去唔知边度啊，去搲啲咁嘅乡下团返嚟。 嗰啲乡下人唔識边啲係大商场，求求其带你去香港商场购物团㗎。 事实上是这样，他写个 slogan 一定是这样啦，香港豪华商场购物团。你看看多豪华这样这样。他讲是这样的。 香港第一商场。 第一商场这个第一城。 第一城 就是香港第一城的，这里就是你看挺厉害的听下去。即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你呃这些自由行，我没说你不可以呃自由行 ,ok? 但是你 现在。呃不到嘛。 但是问题是其实已经是水味到味晒的嘛。是不是你没理由在这里再cap 呢啲水，然后又影响到嗰个居民嘅状况，而最重要你应该维返你本来嗰个要做嘅嘢，就係 serve 返本地居民 ,serve 返唔好话本地居民呢个 term,serve 返你自己啲街坊嘅楼上就係五十几栋楼啦，都唔諗下。 即係呢度我都想讲返呢，话一开头阿 Joey 又提到个问题，就有啲人喺度闹，点解话嘿就算啦，人哋接大陆团啦都冇理由一定要问过你啲住户啊，一个商场又唔关你事咁样。即係其实嗱呢一个讲法就本身系一个即系好右翼嘅讲法啦，咁样即係喺我哋嘅立场。 佢当 free market 咁样样，即係所谓嘅 free market。 系啦，咁 晒气咧讲呢啲嘅人你都鸠噏嘅。如果楼下开间殡仪馆，我睇你讲唔通。 咩啊？ 即系楼下开间殡仪馆啊！我睇你突然间你嗰度改装开间殡仪馆，我睇你讲唔讲？话楼下人哋做生意唔关你事，讲嗰啲嘥气啦，讲呢啲。 即系呢度好明显啊！呢啲人唔系住第一城。 唔系，即系喺度讲呢啲风凉话，嗰啲人梗系唔系住嗰度噶啦。即系好似平时南师大又喺度讲话，嘿，你旺角嗰啲啊，就系旅游区啊，就系专门接大陆人噶啦。咁嗰啲人肯定唔系住旺角噶啦，系咪先？讲嚟都晒气。咁但系即系我想讲翻，即系嗰个原理就系、是、即系首先就系、是、即系当然啦，其实。佢本身第一成個商場就係預咗 serve 佢樓上嗰啲客嘅咧，如果唔係點會起啲樓喺上面呢，咁樣跟住二來就係、是、即係其實我覺得咧，有時真係我覺得即係教育大眾咧，我都覺得嘥氣。總之喺呢啲情況咧，即係我覺得真係立場行先，好簡單。而家就係香港人對呢一個大陸人係嘛，即係有就係、是、香港人住緊嘅地方樓下嘅商鋪俾大陸人入侵，所以趕走佢哋咧呢、這個就應份嘅。即係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即係唔適合教育大家講緊話個道理啊，應該咧而家咧個民主係點點點啊，資本主義點點點啊，即係唔好講呢啲咁嘅嘢係嘛，我哋純粹講立場嘅啫。嗱呢邊係香港人講嘅 立場就係你邊啦，係 咪先？ 係咪個人立場 係咪講先？ 唔好你我落街周周圍踢劫，我都唔需要去合理化，唔需要解釋㗎啦，個立場啱就得。 而家即係嗰個狀況就係咧，即係而家個狀況係打緊仗嘛，你明唔明白？即係你仲喺度討論下嗰個咩合理性啊？喺度討論下大陸人嚟消費咧好唔好啊？有咩合理性啊？喺度講嚟都嘥氣，係咪先？我覺得即係講立場，即係去到呢個狀況。 嗱，依個你講 嘅，香港人嗰邊定大陸人嗰邊，你自己揀一邊嚟嘅啫。 我強調頭先講話係淡仔講，並不代表熱血時報啊。第四節翻嚟再講。